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13号发表了政令第1721号。政令指出，将董正浩同志任命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总理。